不久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解读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其中基本消除中污染天气被列为未来五年的明确目标，也成了市民万众一心的期待。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于建华介绍，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重点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自然生态改善、构建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等方面开展工作。其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重点，将以 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为重点，聚焦机动车生产生活、扬尘等领域，深化预防和管控，将努力推动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明显改善，为建设美丽北京贡献力量。 继续关注天气情况，记者日前从大兴区两会了解到，十三五时期，大兴区的 PM2.5 年均浓度从89微克降到了37微克，下降了46.3%，而优良天数呢，从154天增加到264天，上升了71.4%，改善幅度为全市第一。2021年在巩固十三五时期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大兴区持续深化一微克行动。截止到11月，大兴区 PM2.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首次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重污染天数为8天，同比减少了3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场的菜价和肉价。日前，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11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CPI 环比持平，其中食品类价格环比上涨，非食品类价格环比回落。食品类价格方面总体上涨，受市场需求的增加、中央收储政策和生猪压栏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呢由上个月下降 2.5% 转为上涨 11.8%。而随着南方菜陆续上市，菜价涨幅逐渐回落，与上个月相比，鲜菜价格上涨 6.7%， 涨幅回落 27.2 个百分点。此外，非食品价格呢，则从上个月上涨 0.1% 转为下降 0.4%， 影响 CPI 下降约 0.35 个百分点。长城是我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记者日前从市文物局了解到，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部署要求，北京市于2020年2月启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的编制。经国家相关部门审定，北京段的规划已经正式获得了批准。长城在北京境内自东向西蜿蜒，经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昌平区、延庆区和门头沟区。长城墙体呢，全长 520.77 公里。北京段规划中提出了中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先行区和服务首都及国家对外开放的文化金名片两个形象定位，确定了一线、五区、多点的整体空间布局。北京文物部门未来将围绕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建扣长城修缮项目和北京长城文化系列节庆等活动展开工作，初步建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机制，基本完成国家级标志性项目的建设任务。长城的保护呢，一方面是我们更好的去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丰富旅游资源，同时呢，也可以让新的一代、年轻的一代更好的了解长城背后的故事。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本周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消息，2022年公园旅游年票将从15号开始在市属11家公园及双秀公园的23处年票发售点发售，发售时间将持续到2022年的1月15号。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00元公园游览年票适用的公园是颐和园、天坛、中山、北海、景山、香山、陶然亭、玉渊潭、北京动物园、北京植物园、双秀公园、国际雕塑园、大观园、地坛公园、月坛公园、水立方、北京世园公园。200元公园游览年票、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联合年卡适用公园景区，除了上述公园之外，还包括北京云佛山滑雪场、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云居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公园景区。公园游览年票的使用时限是2022年1月1号到2023年1月31号。 公园游览年票、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联合年卡以使用手册标示的时间为准。售票充值时间是从12月15号开始到2022年1月15号，每天8点半到16点半，星期六日不休息。售票充值地点在颐和园、天坛、中山、北海、景山、香山、陶然亭、玉渊潭、北京动物园、北京植物园和双秀公园。发售现场提供现金、电子支付、银行卡等多种支付手段。玉渊潭、景山、中山、陶然亭公园还设有常年发售处。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游人，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举办文化活动期间，请按公园管理规定游览。水立方预计2022年7月对外开放，具体开放时间以水立方发布的公告为准。大家可登录市公园管理中心网站及畅游公园微博、微信公众号和11家市属公园新媒体，也可在各公园门区观看发售通告，了解相关情况。 同样从12月15号开始，天安门广场呢将实施预约参观措施，散客和旅游团都需要提前预约才可以进入广场区域，参观免费，不需要购票，游客进入天安门广场仍需要安检。据了解，目前设有多种预约渠道，包括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微信小程序、北京通 APP、 北京日报 APP、 北京时间 APP 以及京城之约微信小程序和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门户网站等预约渠道。个人预约一个预约单最多可以预约七人，而旅游团预约呢，可由旅行社完成预约，个人无需预约。老人、中小学生、残疾人等不便使用智能终端的人员，可由亲友代为预约，也可以由工作人员协助预约。天安门管委会表示，实施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措施，能够更好地防止瞬时大客流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保障公共场所的防疫安全，引导游客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积极营造天安门广场良好的参观环境和游览秩序，持续提升服务管理水平，不断改善广大游客的参观游览体验。据了解，现阶段呢，将不限定预约总量。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当下，很多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的热情，包括这样的一些需求哈，被暂时性的压制了。但是我们也相信，在疫情过去之后啊，可能会迎来一个报复性的旅游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呢，也正是把旅游的一些基础设施和硬件好好打造的一个阶段。那京津冀三地呢，就要联手建设自驾驿站，为自驾游客在京津冀区域内停车休息、餐饮、住宿、补给等提供服务。据了解，为了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京津冀三地文旅及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组织制定自驾驿站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这一规范日前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站征求意见。什么是自驾驿站呢？征求意见稿提出，自驾驿站就是在自驾游线路上设置的，为自驾游客提供驻车、休息、补给、集合、信息咨询和救援帮助等服务的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自驾驿站将分为专设驿站和共用驿站，其中专设驿站可选址在临近高速公路出入口、风景廊道、特色公路、国道、县道等交通道路沿线，或者是与交通主干道有便捷道路连接的地段。同一线路上相邻的自驾驿站间的距离不宜过长，山区呢最好以不超过50公里或一小时的车程为宜，平原地区最好不超过80公里或一小时车程为宜。而共用驿站则可以依托旅游景区、游客中心、旅游咨询点、公路服务区等场所来设置，也可依托公路观景平台或养护场站以及符合条件的农家乐、民宿等来设置。自驾驿站会分区设置，包括公共服务区、停车区和游客休息区等不同区域，其中小型车停车区停车位最好不少于20个。那么根据驿站场地规模和实际需求，可以设置房车停车区和大型客车停车区，不同车型停车区呢应分区设置。此外，考虑到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自驾驿站场内还要提供为新能源车辆充电的专用车位，配备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有条件的驿站还可设置汽车维修点，提供简单的汽车应急维修服务。规模够大并且有条件的驿站可设立加油站，为车辆提供加油、加气等补给服务。此外，户外的游客休息区还要配备休闲桌椅、遮阳伞棚、遮雨伞棚等提供游客休息的设施。有条件的可以设置游客室内休息区、咖啡屋、便利店、快餐店等休息和餐饮服务设施。 驿站还要设置公共厕所，最好设置第三卫生间和无障碍的专用通道。要求和设施哈规定的是非常的细，也得让自驾的人知道这个自驾驿站在哪儿，通过互联网站、手机 APP 和公众号等多种途径都可以在线查询，还要能够提供预订、咨询和投诉等信息。也希望这样的自驾驿站哈可以多点分散式的分布，更好的服务于京津冀三地有自驾游需求的朋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冬天是属于冰雪的季节，日前冬奥小镇延庆区张山营镇开启了冰雪旅游季，雪地挖掘机、旋转雪圈、香蕉船、雪地摩托、雪地马丁车、高坡雪圈等等，近十项的冰雪娱乐项目异彩纷呈。据了解，张山营镇冰雪旅游季会持续到明年二月底，而张山营镇也是延庆的果品之乡，这里的苹果、葡萄远近闻名，依托六年冰雪产业的打造，不仅带动了这里的农业休闲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冬季延庆的旅游活动。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就为您说一说延庆冰雪旅游季开幕。 我宣布张山营镇冬季冰雪系列活动暨世界葡萄博览园第六届冰雪嘉年华开幕。 随着冬奥脚步的临近，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所在地，张山营的冰雪旅游活动在这个冬季又一次和大家见面了。步入世界葡萄博览园，一片银装素裹的景象，入口处的网红打卡地张山营冬奥冰雪小镇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世界葡萄博览园副总经理兰兰介绍，仿照东北雪乡打造的网红打卡地也融入了不少本地元素， 相当于是一个像雪乡一样的，它的灵感来源其实是跟东北的雪乡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想在张山营这样一个能够举办冬奥会这样一个场地，这个网红打卡地定义为张山营冬奥冰雪小镇，把我们张山营镇的这些民俗文化、人文风情一一体现出来，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我们张山营镇乃至我们延庆所做的这些冰雪的一些项目。就是您可以看到它那个外形的造型其实是跟雪乡差不太多的，但是它是一个小木屋，我们现在延庆的这个民宿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我们会在那个室内展现一些我们张山营镇的这些民宿的这些元素，来咱们冰雪嘉年华的80%的游客都会在那边拍照然后发朋友圈。 据了解，为了扶持推进辖区冰雪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张山营镇于2020年推出了冰雪欢乐季系列活动，由政府对辖区冰雪景点和活动进行统筹规划和推介，扩大宣传推介范围，提升品牌知名度。在世界葡萄博览园冰雪嘉年华活动现场，旋转雪圈、雪地摩托、雪地挖掘机、高坡雪圈等项目随处可见，雪圈飞驰而下，笑声不绝于耳。园区负责人兰兰介绍，作为第六届冰雪嘉年华，今年园区从场地规划到雪的打造都有所升级。 您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那个水池里边的水质是非常好的，所以它造出来的雪是非常白的，而且它的这个软硬度是最适合细雪的，因为太软了的话它容易这个粘住，它走不了，太硬的话人们的舒适感也不是很好。今年是我们第六届冰雪嘉年华了，那在前几年的基础之上呢，我们今年是打造这么几块区域，一个是体验区，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冰雪场地，那 雪的造雪面积呢，户外一共大概有4万平方米左右，为市民朋友提供将近20余个这个戏雪的体验项目。那冰场呢，我们有两块，一块呢主要是用于戏冰，就是冰车呀、冰上自行车这些体验项目，还有一块呢，大家可以来这里学习这个滑冰的这个体验活动吧，算是。第二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餐饮服务区，我们在我们的园区太阳屋，为大家提供一个舒适温馨的这样一个休息环境，同时呢可以给市民朋友提供这些快餐，比如说面条呀、饺子呀，还有我们当地延庆当地的特色火烧。同时呢今年我们推出特色的这个自助小火锅，那蔬菜呢都是来自于园区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绿色蔬菜，可以这个安全放心的食用。第三块区域呢就是我们的景观区，我们在园区呢打造几个网红打卡点，一个是我们的李子林，可以有这种特别漂亮的这个树挂造型的，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张山营冬奥冰雪小镇网红打卡地。 在当天的开幕式现场，不但有丰富多彩的冰雪旅游项目，还有特色舞蹈等文艺表演，游人们在体验冰雪运动的同时，还欣赏到了充满冰雪特色的文艺节目。市民孙女士第一次带着4岁的小孙女儿来到冬季的世仆园，她说孩子玩得不亦乐乎。 旋转雪圈， 旋转雪圈，刚才看您带小宝贝儿在玩呢，好玩吗？这个 好玩， 好玩， 太刺激了。小孩也喜欢玩，说真好，真好玩，真好玩，是吧？那就是要怕要去哪儿玩不走，有娱乐的地方。咱们也是冬奥会嘛，制造一个好的环境，就说对老百姓有一定影响，挺好的。 冬天的冰雪乐园不仅是孩子的天堂，更是年轻人体验速度和激情的舞台。刚刚体验完雪上卡丁车项目的市民尹先生说，看见雪就觉得开心。 雪地上开这个车和在这个普通的开车真的不一样，就是在雪上就是有一种亲近雪的天然的一种兴奋的感觉，坐上去真的感觉的是特别开心，看见雪就开心。 害怕吗？会觉得晃吗？ 刚开始有点害怕，但是开着开着吧，就真的是已经不觉得害怕了，就是已经真的是能够让这个冰雪的乐趣把这个恐惧感就一点一点的就是给消退了。 张山营镇的冰雪旅游资源丰富，全市第一家人工造雪滑雪场万科石金龙滑雪场就坐落在这里。张山营镇副镇长侯小颖表示，今年的冰雪欢乐季推出长城内外杯首届冰雪亲子运动会、迎冬奥、庆新年、民宿过大年等多项主题活动，用各类活动进一步扮亮冬奥小镇的冰雪氛围，展示冬奥小镇百姓迎冬奥、盼冬奥的喜悦心情。 张山营镇作为冬奥冰雪小镇，我们有丰富的这个旅游资源。除了今天咱们所在的世仆园，我们这边有冰雪嘉年华以外，还有万科石金龙滑雪场。另外呢，我们还有反季节的采摘，包括我们的温泉资源以及民宿资源。像今年我们整个冰雪活动期间呢，会举办17个系列活动，体育类的，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市青少年高山锦标赛啊，滑雪锦标赛，像这些呢，已经是历年都在我们的万科石金龙滑雪场举办。今年的这个世仆园的冰雪嘉年华来说呢，我们又增加了这个亲子冰雪运动会这些系列的项目，内容会更丰富。体验项目会更多。 除了世仆园冰雪嘉年华和万科石金龙滑雪场等景点外，张山营镇副镇长侯小颖表示，张山营将以冬奥筹办举办为契机，推动冰雪产业发展，在赛前赛后对于冰雪资源也有进一步的规划， 也是在考虑专业的人员和我们大众滑雪爱好者都能够参与到我们项目当中来。除了我们现有的冬奥场馆以外，石金龙滑雪场，再加上未来我们在山上还要再建一个大众滑雪场，这样的话呢，在张山营镇就有两个大众滑雪场，也能够承载更多的我们的滑雪爱好者前来滑雪。 一提到世界葡萄博览园，大家首先会想到延庆的葡萄。园区负责人兰兰介绍，世葡园从建设之初的定位就是以农业为根基，以教育为支撑，以旅游为补充，形成一年四季有花的发展规划。 的农业呢是我们的主要的一部分吧，算是。那园区的定位呢，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教育为支撑，以旅游为补充的一个农教旅的旅游综合体。那农业呢是我们的主题，也是我们的基底，是必不可少的。那教育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些亲子研学啊、营地教育这样的一些活动和一些项目。那旅游呢是我们是本行嘛。那在旅游方面呢，我们是有一个一年四季有花的发展规划。那春天呢我们是做牡丹，然后夏天呢是百合，当然现在百合做的也比较少了，因为世园公园开了，好多花卉植物都会可以在世园欣赏到。秋季呢我们主打的就是葡萄加上菊花，那冬天的花呢我们就是冰花跟雪花，也是借助咱们2022冬奥会这样一个有利契机啊，能够提前让大众感受更多的这个冰雪文化。 而借助冰雪产业的发展，张山营镇的高端民宿、餐饮、果品等一三产业和休闲农业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张山营镇副镇长侯小颖介绍，从2016年到现在，14个高端民宿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品牌的号召力持续扩大，带动辖区百姓就业达400多人。葡萄、苹果等优质果品伴随民宿等产业的发展，也实现了果农收入得到提升。 因为张山营镇是以果品产业为主的，那我们在利用这个大棚，我们的设施农业这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反季节的种植，比如说我们的草莓，然后我们的蔬菜，这样呢可以满足我们的市民来戏雪的同时呢，能够品尝到我们这种有机的、无公害的一些食品。因为传统的这个农民的话呢，更多的是我们从种植角度有一些收益，但是自从我们吃上这个旅游饭以后，有更多的居民、村民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民宿接待当中来，他是来做这个民宿的管家，或者是保洁人员，这样的话，我们目前全镇有14个民宿品牌，59个院落，另外还有星级民宿户144家，从业人员的话达到近500人，解决了当地我们村民的一个就业问题。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近日网上有多篇文章啊，说不少人为了减肥不吃主食，这样做虽然可以减肥，却有要命的副作用。权威学术期刊《柳叶刀》的最新研究显示，主食吃太少，减瘦4年。这也让不少人吃了一惊，不是说主食吃太多不好吗？怎么又成了少吃主食会减瘦呢？这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特别邀请了食品工程学专家来解答大家的疑惑。今天的生态小贴士，我们就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研究中所说的寿命减少是预期寿命减少，和实际寿命是两码事。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上论文介绍了一项长达25年、涉及超过正常饮食的15000人的调查研究，结论是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也就是来自碳水热量占摄入总热量的比例，在50%左右范围的人群死亡风险最低。比如一个50岁的人，如果保持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在50%到55%之间，期望寿命是83.1岁；如果碳水功能比常年在30%以下，期望寿命是79.1岁；如果常年在65%以上，则期望寿命是82岁。这就是所谓主食吃太少减寿4年的来源。实际上，期望寿命是基于这项研究中的死亡率计算出来的一个假定指标，体现的是各种健康相关因素对统计人群平均寿命的影响，跟某个人的实际寿命是两码事。研究者还认为，当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降低时，脂肪摄入量会显著增加；当碳水减少时，增加动物性食物的人群死亡率上升了，而增加植物性食物的人群死亡率下降了。用来源于植物的脂肪和蛋白质代替碳水化合物对健康有利。另外，不吃主食6年后死亡这类的极端个例没有参考价值，多吃什么长寿，多吃什么折寿也是没有意义的建议。健康是通过合理饮食、均衡营养来实现的。另外，健康长寿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遗传、医疗、营养、运动、心态等等。